做是我的错。 就好了。有的时候人们之所以哭泣，并不是因为软弱，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坚强了太久。 Watch your name, 恋の迷路 I love you かれて嬉しい恋の日噂うたたれてしまう悪魔を首だけ優しい目に少し正体掴んだようで先上に熱くなる怪しの気持たれながらあたねかを探すようにこの腕の中閉じ込めたいと本気になるよ最初は Don't you know偶然だか I need you愛してるよもう一度 Don't you know 恋はいつも I need you 礼儀知らず心乱れて悲しい夏の日花の唇でしまう悪魔を知っちゃない 好，你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叫《只爱陌生人》，我是李默。节目当中欢迎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特别的特，购物的购。边听广播边互动，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 在梦里有个地方，你是否还记得吗？你说过的每句话。我都疯狂，迎着风，我轻轻唱，随着落叶去流浪，又想起了那一首500 miles， 人总是。

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为得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 感情之初，我们都希望能够征服一些我们爱的人，变成他喜欢的样子。可是，在感情的收尾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实际上征服别人还不如征服自己，把自己的一些不足给消除掉，变成我们本来应该有的更美丽的样子。刚刚的征服，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是窦唯，哦，乖。 爸爸妈妈，你们可能离开他。 下去对我们谁都不好，放到过去以前你跟我走吧，我给你安慰。没有能力去威风万能的家，不知他们当初是怎么一种想法，我那无可奈何的爸爸和我可爱可怜的妈妈，被迫接受你的错我的不好，难过的自己受的一切无所谓。好快你们应该知道，这样下去对我们谁都不好，放到过去以前你跟我走吧，我给你安慰。 这是94年的窦唯《黑梦》专辑当中的《哦乖》，我在 KTV 当中每次都要去大胆的尝试一下，虽然尝试不好。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跟窦唯热恋时期96年的王菲《浮躁》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浮躁》。

唱片店，是不是2012让大家忘记了音乐，可这样的地方每天陪我到深夜。你是否还记得我的第一张唱片，那时的我还是个新人，100万销量整个让你傻眼，唱片业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从前。我知道这些事我不能改变，是不是免费的当然就会如你所愿。我的新歌每天都在写，哪怕受过的苦药都过一天，相信会有那么一天，音乐的人生坚持就会改变。妈妈告诉我做爱做的是要有信念，给我 rock 记得一步之间。现在的生活太幸福，会让你少了对世界的感悟，想象里的当初不要被流行麻木。太多打拼的上班族，还需要你的吉他能为他们鼓舞，不知不觉带到中国唱。